嗯，我们先说啊，这个嘉旅我们拿的是2016款的280 TSI 的自动旗舰型，这应该是这个级别的顶配了， 对 对吧？ 对。 然后指导售价是13万1900到19万7900，然后现在落地呢会有一个9000到15000的优惠价格，但是肯定是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嗯。但是之前咱们也不跟听众朋友讲了吗？那时候又喊红包又怎么样的，一汽大众 带 回 家， 联系促销。交优惠大， 对，现在好像提一汽大众的车，它是有一个叫什么？ 就是各像你买车的 很多的财政补贴和 对 各种金融政策支持都有 了。对，所以还是现在来看还是挺。价格方面还是可以的，然后这款车呢，因为我们没有到就是往外开往外跑，只是在城市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试驾。 高速的路面我经过测试了，回头跟大家来说它高速的表现怎么样啊。 先说这款车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外观 OK 的，内饰也 OK 的，就大众我还说不出来什么。 就是外观和内饰你觉得仅仅局限在 OK？ 对， 就是没有，那就是如果十分制的话，那就是5.5分， 6分吧。 我 及格。 我前两天去北京电台做嘉宾的时候，然后我把车停在他那停车场了， 被砸了 啊！楼下有一个就是停车管停车场的大爷，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车挺好看的，这车空间大呀，这车比原来那车宽了，这车比原来那车省油了。”我心想。哎呦，这大爷行家！ 你问大爷，大爷你买吗？我卖你。 不是，后来我问他，我说那个师傅，您这是那个也挺喜欢车吧？他说我原来修车的。 哦。 他说他原来就是修什么车呢？捷达，啊，桑塔纳，然后老的高尔夫他也修过。后来他看到这些最新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版本的车型呢，他说我就不怎么修了，但是这些车我知道。真的是好开还省油啊！而且这个你看多漂亮，这顶又高又宽。他说这比那高尔夫可能在我心目中还要再觉得好看一点。他喜欢大个的车， 还真是这个一水也说感觉上比高尔夫就是感觉好啊，甚至可以跟高尔夫媲美了，这样一款车 可以跟高尔夫媲美，这个我承认。 咱们先还是从外观和内饰来说啊，内饰有一个小亮点，黄城注意到了有一个木质的一个。装饰 木纹装饰板， 对，木纹装饰板。 我觉得可以选全黑的，但是你要是觉得这个木纹，这个棕色的木纹有助于提升你的家居质感，你就选。 但是这车真的从外观到进去坐的第一感觉就是，呵，这宽敞，他真的觉得这车特宽，然后它空间挺够用的。 提到这台车的空间，那就不得不跟他的兄弟来说一下了。这个嘉旅大概比高尔夫要长出去了10厘米，然后宽呢也要宽出去了1-2厘米，高度呢增加了将10厘米，然后轴距呢也长出去了 5-6厘米， 其实听 说大了一大号， 对，感觉上是大了一大号，但是怎么说呢？按理来说，你像高尔夫、嘉旅和途安都是这个 MQB 平台打造的，其实应该大差不差的，它也差不了多少。 是， 但这个车的直观感觉就是大好多。 其实我们今天开到的这辆嘉旅，它在之前就是2014年、2015年那时候，它进口到国，它是以进口身份进口到国内的时候，它不叫嘉旅，因为这个国产之后，它还起了一个名字叫嘉旅。那个时候那台车其实跟现在已经是。几乎完全一样了，但那个时候它因为是进口车，它的售价是要比现在我们说的这台嘉旅要贵上大概还要6万多，所以那个时候一谈到这个车，哇塞，大家可能心里都马上会想，这怎么你这个脑子有包吗？你花将近小30万你去买这么样一个车，但是现在我们再来看它的价格它已经国产了，它的价格已经拉下来了。这样趋于一个更加相对合理的位置，所以你再翻回头来拿它跟，比如说它同一个平台，像高尔夫，比如说它的一个大哥吧，就是途安 L 现在叫，你这个时候你再来跟它去相比较的话，你就会能发现，它还是有一个生存空间在里面的， 而且这款车有一个亮点，就是后备箱它地板有一个下沉的功能，我觉得这个空间利用率就更大了， 这个是。怎么说呢，你可能你要是开多了大众的车，尤其是像这种 MPV 类似 MPV 的车，你就会发现它的储物空间，因为它就是偏向于家居，它会给你设计出很多很多隐藏的 储物格。 哎，你说到储物空间这儿啊，一会儿我们休息回来再说一说。其实有一个储物空间我不是很满意，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知 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14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刚刚老车说了，说这个就关于大众的这个储物空间，老车进行了一番赞扬。但是呢，嘉旅这款车，它前手扣箱的那个，就副驾前面的那个手扣箱的储物空间，其实不大。 你是往里放什么了？ 对，往里放了一个大钱包都没放进去。 我告诉你为什么？它里边放了一个车辆的使用说明书，之后我正常塞驾照和票据的那个大的护照本就塞不进去了。 对，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把 CD 机还有那个 SIM 卡的这些东西全都塞到里边了，他占了一部分空间。 对，因为我们拿的是个顶配车 啊， 这个如果不是顶配的话，你 都没有是吗？ 对，你会发现手套箱里面，就刚才你说了那个 CD 的那个 CD 盒，就那个播音响那个，那就没有了。然后那个现在顶配上面是一个丹拿音响的，就正中上方那是个丹拿音响的那个播放器。 嗯。 如果那个是不是顶配的话，它也是一个储物格， 啊，对， 这个时候呢，它 单拿是选装的， 对，整个的话这样 顶配能 这样的话，你就是能够获得一个很大的一个储物格的一个提升。 但说回来啊，这车里有很多小惊喜的地方，比如说咱们中央的挡把后边这个杯架，它有那个纤维器，然后不光有纤维器，旁边还有那个绑带儿。手机 可以放手机的，这还挺人性化的。 对，然后副驾驶下面呢还有一个小抽屉。可以藏私房钱啊！ 这个是很多，你像在途安 L 之前的 藏私房钱，我才反应过来。 对，之前的途安上面都有，包括它后排座椅上面那个小桌板，这都是已经被传承下来了。再就是一个它的一个前第二排座椅，它是可以前后移动的， 还能调角度 啊，对， 这特别好。 对，这个都是非常灵活，就是你当你去搬运某一件大件的东西或者很长的东西的时候，它这种非常灵活的一个座椅的放倒和组合就能给你带来很大的一个便利。 对， 如果坐人的话，推到最后边你会发现腿部空间特别宽敞。 对，特别宽敞，而且它的头部空间也特别的宽敞， 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头发被刮乱了。 而且它这个大天窗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的，唯一有一点我不是很喜欢的，我在车上的时候也跟洪城说了，就是那个安全带对于娇小的这个女孩或者身材娇小的人来说稍微有一点点不习惯，因为她头部空间太高了，所以她那个安全带啊，你调到最高和最低都有点卡脖子。 那没办法，她或者这个角度还是需要 这个真的是 再调一调的， 这点我有点忍受不了。 我后来我又找了一个方式，你可以尝试把这个就是座椅的靠后背啊，你再往后调一点，这样她可能就不勒你脖子了，因为你重心往后靠，他会离你脖子远一点。 好吧， 就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了。 对，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头部空间这个特别高，所以就忍了吧。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试驾的这个感受吧。 嗯， 开下来觉得怎么样？ 这个车其实你看它的动力组合，已经其实对于这样的一款紧凑级的这个 MPV 来说，已经是非常的过剩了。 这个 1.4T 它的 1.4T 就是顶配搭载的是高功率版的 1.4T、已经达到了150马力， 所以它其实开起来的推背感还是不错的。 对、 嗯、 其实为什么这是有对比的，你看高尔夫的 1.4T 和之前途安的，就是之前我说那个途安的 1.4T、是达不到这个动力水平的，所以说加上车比较轻比较紧凑，然后有着这个七速双离合的一个匹配，还有 1.4T 的发动机，无论是在加速啊还有这种燃油经济性上都是很有很大一个帮助。 嗯，但这款车因为之前也听了一些开这款车的朋友的一些介绍，就是觉得还挺好开的。没有那么这车不贼，反正就是 大众的车一般都是好上手的。 对，就比较好上手的、然后女孩开也不会觉得很累。 对， 像我这种万年大众黑，你们不问我的意见吗？ 我想问啊，我们俩想研究完了但我觉得你对这款车，因为之前红城开车的时候我坐在副驾嘛、我觉得他对这款车还是觉得不错的，就没有像以前红城喷大众喷的那么严重。 没有，其实我对大众的只是说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咱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现在终于能从这台车上找到了很多人喜欢大众的理由。怎么讲啊，这是我觉得在大众的好开的车里边尤为好开的一辆车。怎么讲啊，就它真的是兼顾了城市的空间和包括舒适性驾驶包括好开这几点融合在一起了。首先呢，它并没有说像高尔夫倾向于偏运动一点，它选择了一个大空间。而且它的悬架比高尔夫还要再调得再软一点，这样在我们城市过很多路面的时候，它既能过滤掉路面的颠簸，然后又能保证到在车里边开着舒服。还有就是真是这套黄金动力总成啊，我们这是高功率的 1.4T 的发动机。 对， 我觉得正常的那个低功率的 1.4T 应该在城市里边就够用。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因为我平常一般上车要先挂运动模式的啊，大家都知道。但是这台车上车之后呢，我先调成了普通模式，我觉得呢还是有点有劲儿。后来我调成了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给我的油脚就是它踩下去油门的时候，它不会给你太特别着急的反馈，但是你稍微深一点儿呢，它又能靠涡轮增压的那股扭矩能让你快速的超车。就 因为他开经济模式的时候，我就觉得推背感不错，我说这可以啊，我说你开运动，他说没有啊，他说我开经济 啊，就给我吓到了。而且这台车我开了很多双离合变速箱的车啊，我对双离合尤其是小排量还有一点偏见和误解啊，但是这台车根本没有让我找到在其他双离合上开起来不舒服那么大的地方。它升档很快，降档也很快，而且大家之前在诟病的七速双离合的一二档的间歇的问题，我特意在这几次的拥堵路面当中我也试了一下，特别不明显。 现在已经搭载的不是那一代的七档双离合了， 现在是 升级过的第三代了，已经是 升级了之后，真的是把这些原来有的一些小毛病和小问题全都杜绝了。然后再就是我再说说高速路面的表现，我昨天抽空时间就跑了一场机场高速。机场高速的话，我可以跑到120嘛，对吧？我用经济模式加速到120，我用普通模式加速到120，运动模式加速到120，然后它还有个自定义模式。 你竟然没被抓，说明你跑得挺快。 我还用自定义模式，又把所有东西都调成运动，都加速到120。我发现这台车真的在这整个的从0到120的这个区间之内啊，开起来加速是很够的。 它这个转速上来挺快，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这车要是完全转速上来开起来了以后，有一点点飘。我是觉得它有点飘，就是感觉车有点轻，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 这个跟它车身整个的高度有关。就是如果说这个你要是再把那车身高度我们脑袋多余那块你再降下来，可能就不是这样了。而且它的悬架调的也要稍微偏软一点，但是我以60公里的速度过了一个大概110度120度左右的一个弯，然后 包括一些稍微急一点的弯我也走了，我觉得还可以。其实它的悬架支撑给我还是很够的。 对，因为我们拿的还是顶配车的缘故，因为它的后悬挂顶配车是多连杆的独立后悬挂，像 1.2 和 1.4T 1.2 和 1.6 的那个是 跟高尔夫是一样， 对，是那个 牛独立扭 杆，对对对，那是半独立的。这个时候它整个一个悬挂一个整车的一个驾控起来的表现跟我们这台顶配的试驾车感受是不一样的，你也能够感受出来。所以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开到的还是那种很比较纯粹的，没有 偏 没有缩水的那个大众的那个调教出来的风格，所以说给我们的反馈也是不错的。 那有机会的话我们看看也拿一台 1.2T 的吧。我觉得这台 1.2T 的售价目前可能能做到12万左右，这样一个价钱的话我觉得是比较有诱惑力的，然后空间又大，又这样一台车 1.2T 的动力也很不错，那台车可以值得试试。 而且现在如果是有朋友开的就是 1.2T 家旅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我们这是 1.4T 的顶配，然后也来聊聊你这台车的驾乘感受啊。我们微信和微博都可以搜索快车道 FM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这次非试不可试驾的是高尔夫的嘉旅。在我们推荐这个车之前啊，我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就因为这个座椅有很多人觉得很舒服，其实我坐起来我觉得是相对来说一般的，而且它那个座椅的这个调节，你看我们拿的是 1.4 的顶配，它还是手动调节，其实这点我没有特别满意。 我找到你坐起来不舒服的两个原因。第一呢， 我觉得有点硬， 大众车的坐垫还是偏硬的。 对， 这个可能跟很多偏舒适的调教就不挨着。然后第二个呢，你那个座椅的靠背调太直了。 哎呦，因为我他那个靠背是手动的，我这实在是不想手动的去搬 它。它旋钮吧，手伸进去比较费劲。这个 真的是 在安全角度，我觉得还行。但是像姑娘就会比较烦了。 首先 这个时候就应该需要我把手伸过去，然后调低一点，是吧？ 我觉得你要还是看价格，虽然它顶配已经感觉不便宜了，19.79万。但是你 20万的车呢， 你要看一下， 现在可能优惠， 你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大众的这种配置习惯的话，在这个价位上给你配前排全都是电调节座椅不太可能，但是啊，嘉旅官方是提供了一个10项电动调节座椅选装的。 所 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对这个非常在意的话，那没办法，只能去选装了。而且这个车啊，刚才我们谈到就是它之前2014年那个进口的那个版本，它还是装有那叫限滑差速器， 前线是吗？是前限滑差速器是吗？ 后对，它装有那个，那个时候在对于一台前驱车来说，前驱车可能更容易推头嘛。它那个时候在尤其是湿滑路面上，对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驾控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那个时候，咱刚才说了，价格也贵。25万多，但是现在你看 买台86了， 它没 漂移了， 对，它没有那个装置了。其实这个车还是刚才我们刚才一直在讨论的，它真的非常好开，非常的也算，我觉得也算比较舒适。可能你们就是开大众还是略微少那么一点，如果你要真的 肯定没你开的多， 开多了的话，对这些东西可能就慢慢的也就适应，也就是 可以了。但是它确实像刚赫说的，它可能座椅新车这个坐垫里边填充物还是略微偏硬了一点。 嗯，对，稍微硬了一点。如果就是长途旅行，因为这种家居车也可以出去玩嘛，自驾什么的，空间又大，会稍微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哎，我倒有个问题问二位啊，你们推荐不推荐大家买这台车啊？ 我其实觉得还 OK， 因为现在有一个9000到15000的优惠，然后又有很多金融政策，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顶配可能优惠更大。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从性价比上来说是合适的，因为你想你要买这个级别的车，然后这个怎么说，这个定位的车，你不可能要求的那么多了。 老车呢？ 其实我倒是挺有点小纠结，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还是价格，可能虽然开大众车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略微偏贵了一点。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大家上来就是看，比如说看顶配20万左右的这种预算，而且又是偏向于这种空间稍微大，然后更家居更实用的车，那我觉得还是看看途安这种的更，空间会更大吧。 你说它如果是它跟途安相比较的话， 对，如果因为你已经这个预算够了，达到了这个水准，然后那么你还是继续追求这个方向的话，那为什么我不选择空间更大一点的呢？ 反正我是觉得要求对行驶质感有比较高的要求的，然后对于内饰和外观的设计没有特殊出众要求的朋友可以选择这款车，很实在。挺简单的。 好，那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高尔夫嘉旅 1.4T 的顶配车型，然后大家关于这款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啊？ 微信， 对，都可以微博搜索我们单人的这个微博也可以啊，红城和儿躺一水来私信我们，告诉你的驾乘感受。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终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